资金面呢，现在我们因为通过调整之后确确实实释放出了资金，现在资金的成本呢并不高，但是呢我们的人民币的汇率呢最近在下降，那么这个情况下的话就会导致我们没法再进一步的释放出资金来，所以的话资金这一块是一个中性的。我认为第三块呢就是风险偏好，这是一个近期最大的一个变量，因为这些我们的一些政策预期的利好啊不断的有一些兑现，包括刚才提到的印花税的问题，这里可以讲两句。印花税这个事情呢相当于就是说可以让政府以后可以相策啊，就不一定要通过人大的这个立法的会议了，那么这样的话那么他会很快的能够做决策，比如说行情不好我马上就可以把印花税降低下来， 嗯， 所以这相当于手中握了一个悬权而动的一个有用的一个工具。 嗯， 那么今天新闻报道呢我看到最新的也谈到了我们这个高层啊谈到了对民营经济的一个支持， 是 这块呢我相信在明天的盘面特别中小创的这个股票上会得到这个体现，同时呢权重股呢我相信也会要讲一个政策的高度吧哈，也应该也会有一定的稳定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呢再配合后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时间关节点，就十一月五号也就下周一啊，上海市进口博览会这个要开幕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主场的外交。我相信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市场它不会出现说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 嗯，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反弹， 嗯， 那么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话题，这三个要素总合在一起，我认为这个风险偏好最近是放大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势，这样的话有助于反弹的继续有一点延伸， 嗯， 但是因为有一些隐忧，所以的话它的反弹幅度呢可能会比较有限，因为时间点呢我们给出时间点也比较近了。那所以的话大盘沪指的压力位我认为呢可能在2680点就开始有一定的压力了，要小心一点，2680到2717这个地方的压力就是比较明显的，可能要注意一下。可能我们大胆做个推测，那么从循环周期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提到过31号之后新的周期开始，这上周呢或者这周30号的时候突然出现过下跌是吧，那么新的周期开始呢可能是一个三浪或者三个高点或者五个高点的一个震荡，那配合到前面的这个形态分析呢可能指数会在这个区间形成一个下游政策底，上有一些这个业绩隐忧啊，那么经济前景的担忧的情况下，那在这种加成当中进行一个震荡， 嗯， 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呢盘久了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往下走的一种可能性，这种走的可能性呢就来自于人民币汇率如果往下的比较快，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会把股市有一定的影响，这点呢我们可能在11月6号或者11月30号之后这两个时间点来观察这种重要的事情啊。 嗯，好，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政策面是暖风频吹啊，所以可能短期对股指还是有一些支撑作用，就像您刚才所谈到的风险偏好会略有放大，但是也不能够过于乐观哈，所以在操作上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操作建议的话应该就是在我们说的时间点10月5号之前，然后的话还是要谨慎的应对，在10月5号之后呢再进一步观察啊，市场是以什么方式来震荡，是一个强势的三角形整理吗，还是说再次探一下底然后稳住再反弹，嗯，它可能会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复杂的形态做出来，这个要进一步观察。 好的，好，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见。今天据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消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证券交易印花税按1/1000的税率维持不变，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纳税人或者税率调整由国务院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分析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从征求意见稿到正式获得通过并且执行，中间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当然，也不排除按现行的规定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来对证券印花税进行减免的可能。 1990年，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深圳开征，当时的考虑是在股市创建的初期，为了稳定市场以及适度调节炒股收益，由卖出股票的交易者缴纳成交金额的6%作为印花税。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6.9496，成功收复6.95关口，上一交易日收于6.9734。今天国内金价收于每克274.65人民币。和9月底相比，10月份的上证指数由2821.35跌到了2602.78，跌幅为7.75%。同时，深成指和创业板的指数分别下跌10.93%和9.62%。受此影响，截至10月30号，10月主动权益基金的平均跌幅为7.35%，与同期上证综指跌幅几乎相当。截至10月30号，年内业绩排名位于前10位的基金收益都在5%以上，其中中邮尊享一年定期以12.96%的收益率位居首位。不过从三季报来看，这些基金在三季度的股票仓位普遍比较低，这使得他们几乎没有遭到大盘继续探底的冲击。例如申万灵信多策略 A 基金在三季度几乎清空了股票。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按药品剂型、类别分步推进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疫苗、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药品类抑制毒化学品、血液制品等重点产品应率先建立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指导意见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药品追溯系统，及时准确记录保存药品追溯数据，形成互联互通药品追溯数据链，实现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有效防范非法药品进入合法渠道，确保发生质量安全风险的药品可召回、责任可追究。今天在国新办关于行政区划管理条例吹风会上，民政部副部长唐成佩介绍说，近日网络上出现了关于深圳将成为直辖市的传言，深圳升格为直辖市是谣言，毫无事实根据，纯属部分网友的推测。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第三季度黄金需求趋势报告，第三季度黄金需求保持稳定，主要是因为强劲的央行购买和13%的消费需求增长抵消了 ETF 的大规模流出。报告显示，第三季度黄金需求保持稳定，总需求量为964.3吨，同比仅增长6.2吨。但第三季度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强势上涨，增长了148.4吨，同比上升22%，这都是自2015年以来的最高净购买量。另外，购买黄金的央行数量上升也使得这一增长令人瞩目。中国的需求同比上升了25%，同时伊朗的需求达到5年半以来的最高点。此外，7月及8月黄金价格的下跌鼓励了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逢低买进，印度和中国的金饰品需求的增长压过了中东的疲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涪陵榨菜公司决定上调80克鲜脆菜丝等7个单品的产品到岸价格，提价幅度约10%。太极集团表示，由于主要原料价格上涨，藿香正气口服液出厂价将于11月1号后上调11%。康恩贝发布公告，截至10月31号，公司累计已回购股份1218.2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6%，成交均价是每股6.23元，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7591.49万元。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玉表示，现在中国低成本航空的份额加起来不到10%。目前全球各国的低成本航空领域，美国、欧洲的份额有40%，东南亚有30%、40%左右。日本原来没有低成本航空公司，但短短的5-6年时间，它的份额就做到了20%多。他认为在中国的低成本航空份额还会持续提高。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呢都离不开银行，很多的业务呢都需要通过银行来办理啊，不管是您炒股啊，还是说转账汇款，还是说呢领取每个月发的工资，我们都需要通过银行来做这样的金融服务。那难免呢有时候我们作为储户或者是作为投资者啊，和银行会发生一些冲突啊。那么储户和银行之间的纠纷矛盾怎么来解决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就是专门化解这样纠纷的专业人士，他起到了中间调解的作用。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秉正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中心的调解专家，同时也是一名律师，来自中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葛宁宁律师。葛律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葛律师非常的高兴，我们听的葛律师的音量就能听出来。 是的， 平时你们调解不这么说吧？ 其实也是这样的， 也这样哈。 今天呢，我也是确实是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银行业消费者呀，合法维权的正确姿势。 但我想说的是，这个一旦说到纠纷啊，说到争议，大家呢都是带着压力啊，带着这个怨气啊，您还能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吗？ 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消费者到了我们这边来产生纠纷，那么有一定的怨气积累，那么我们作为调解员，那更应该高高兴兴的创造一种很舒适的氛围，来和大家共同的交流。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咱们生的是气，是吧？是态度的问题，可能是情绪的问题。 对， 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到底是黑是白啊，是对是错啊，都放到一边了啊。 对，是。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状态，我特别的欣赏。而且呢，葛律师呢，他是一个中间人的身份，是吧？ 是这样。 咱不站在这个银行那一边，也不完全站在消费者这一边。 对，是这样的。 您是一个中间的调解方哈。刚才我介绍了这个机构啊，秉正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中心，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们这个中心为什么会参与这个银行和储户之间的这种争议的调解？ 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秉正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中心啊，是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民办叫非企业单位，那么它的业务主管单位是有的，那么是谁呢？就是原来咱们北京银监局，那么现在的就是叫北京银保监局了，那么作为当时这个银保监会推进纠纷调解机构建设工作的四个试点之一，在北京地区乃至全国，这个秉正中心我们都是具有示范意义的，这是这么一个中心， 这么一个背景。 对， 就是在政府的支持下设立的这么一个机构。 对，是这样的。 好，那根据你们日常的这种工作啊，就是说目前的储户也好，或者说投资者也好啊，和商业银行的争议大部分是因何而起，主要是在哪些领域？ 其实这个主要的领域我们也通过一些大数据，我们也抓取过，那么我们分析了一下，主要有三种类型，那么其中60%啊都涉及到的是什么呢？银行卡纠纷。 这是一种 银行卡， 银行卡就分包含这个信用卡、嗯、也包含这个储蓄卡、 嗯、 那么还有两成啊，就是理财类的纠纷、 嗯、 就是储户到这边来我想投资理财，那么这是两成、 嗯、 另外一些呢就是刚才您所说到的，大家有的时候是为了置气，那么是什么呢？针对银行服务质量所产生的纠纷， 这个会很多吗？ 比较少，这个比较少，占一两成， 不会很多， 对，占一两成。比如说金融消费者因对征信记录存有异议、 啊、 对银行服务限制存在质疑、 嗯、 认为银行服务不到位引发的纠纷、 嗯、 那么是有的，但是比较少、嗯、占一两成、嗯、 主要的还是刚才您谈到的就是这个卡类的纠纷是吧？ 对，卡类的纠纷，如果时间允许我想跟大家稍微展开一下、嗯、 对，具体都有哪些 啊？理财类的纠纷，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它虽然是占到两成，但是呢它一般争议是比较大的， 金额也大。 对，金额大。那么有什么情况呢？那么消费者和银行之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几点上，比如说理财产品发行的合法性、 嗯、 金融服务是否规范，还有呢你们的产品设计是否合理，这也是我们的消费者向我们提出来的、 嗯、 那么还有到我们这边来的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对我们客户评估是不是有效的？有效的评估，因为某些理财产品要进行对客户进行分类再进行评估的。 嗯， 那么还有你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你的风险提示是否真正到位？ 嗯， 那么还有你的信息披露你完善不完善啊？你是不是不完善？这也是他们提出来的。那么理财类的纠纷还有就是说销售人员资质的合法性等等方面，那么可能呢都在我们最后处理这个纠纷过程中都会有反应、 嗯、是不是？ 这是理财类的纠纷。 银行代销保险也在这个领域里面， 对， 也算这个、 这个、对，这就算我们说的理财类的、 嗯、 有银行自己的金融产品、嗯、也有代销其他这个金融机构的这种产品、 嗯嗯、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理财类的纠纷争议比较大的。另外一类呢就是近年来所说的这个银行卡纠纷。银行卡纠纷呢主要是在哪一点呢？被盗刷。 嗯， 就是说储户的钱被盗了，不论是卡被刷还是说他这个存款被盗，那都是这一类。比如说这类案件最近两年呢又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我也可以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做一个交流和分享，让听众朋友们也注意在某些方面要做到起码有谨慎的这种提示作用。比如说现在是利用新型支付方式盗刷案件这种逐渐增多，尽管呢 ATM 机啊、转账啊、 POS 机消费仍然是银行卡盗刷的主要方式，但是现在借助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进行消费，这种转账的这个盗刷案件比例是不断增加的，我们会看到。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第三方支付平台也是不断的增多。那么第三方支付这种很快捷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被第三方支付平台盗刷案件的比例也是在增多的。 就利用第三方平台进行 盗刷。对，利用第三方，对对。还有另外一种。那么就是说我们银行业务自己本身创新互联网化引发的纠纷不断涌现。那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大家都会互联网化，我们银行业也要做到说开通了超级网银，比如说无卡取现等一些新的业务、 嗯、 那么这类业务是一方面是方便了我们消费者，但是同时也增大了持卡人的资金风险，造成盗刷并引发纠纷、 嗯、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银行卡纠纷。 嗯，刚才我们只是从这些类别上做了一个纠纷啊， 嗯， 并没有归结到是谁的错的问题啊、 嗯、 一会儿我们会谈到啊。 对、嗯、 这个是纠纷，并没有说是银行的错、嗯、储户的错还是某些犯罪分子的问题啊。 对 对, 对， 只不过呢这是一些高发的领域啊。 是这样的。 此外呢就是您还谈到就是跟这个服务质量有关的啊，其中有一点就是这个征信啊，产生的不良信用记录，现在大家都非常看重。 对对，是， 但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说我本身是没有这个不良信用记录的， 嗯、 凭什么给我记上，是吧？ 嗯嗯。 正好在前两天，我们资讯里面播一条新闻啊，就是 有人说花几百块钱我可以给你擦掉抹掉你的不良信用记录啊，但是相关的机构很快就辟谣了啊，说这个不能相信，是如果你的信用记录想要被这个消除的话呢，必须是您啊，比如说拖欠贷款还完之后再过五年啊，没有新的不良信用记录产生的话，那这笔就给你抹掉了啊，不是说花钱就能抹掉。但是有一些信用记录呢是可以商量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银行自己的系统调整 啊， 导致你那天没有办法去还款，那么给你记上了，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对， 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 是，我曾经遇到过一次 啊， 我跟大伙说说，有一次我去还房贷啊，好多年了，我还着还着呢，那个 ATM 机坏了，而且我是下午去还的，就快关门了 啊。 对，那个 ATM 机就我的钱进去了，钱进去了，然后呢 ，ATM 机坏了，我的卡里面显示的金额是没有变的， 那就没有还上。因为 ATM 机的问题， 哎，对，是这个问题哈。后来我也跟他们反映了，反映之后呢，这个也没有给我记上啊，没有给我记上，要不然的话我就麻烦了。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的银行它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几类就是容易产生争议的领域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今天的嘉宾哈，葛宁宁律师来为大家介绍几个他参与调解的案例，好不好？因为您毕竟也是律师，同时呢也参与调解啊。一方面是接触银行啊，一方面也是接触这个储户啊。 对， 这个中间的过程啊，我们很想听一听 啊。其实我是参与到这个咱们秉政中心的调解工作有一段时间了。那么我会发现呢，就是这里面一些案件我真的是感触良多。那么从这些广大的案件当中呢，其实今天呢我主要是想跟咱们广大听众啊分享几个，哪几个方面呢，比如说盗刷信用卡的这种纠纷，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纠纷，待会儿我会来讲到。 那我们就开个头吧，我们离近广告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啊，您开个头。 好的好的，那我先是来讲一讲这个盗刷信用卡的一个纠纷是我们遇到的。那么我们在说呀，2016年有一个消费者刘女士，我们这边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消费者，她在美国期间啊，驾驶车辆的时候，那么车窗被砸了，她驾驶的这个车辆的这个车窗被砸了，个人物品也被盗了。你看，这是在美国被盗，丢失的物品中呢，就包括了她在中国我们银行这边中国这个两家银行所办的这种信用卡，两张信用卡。在案发后呢，刘女士呢，她有这种意识，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只要我发现自己被盗，那我肯定首先第一步是向这个当地警方来报案，这是我们一般这个老百姓会想到的。那么但是刘女士报了案以后啊，她并没有拨打发卡行的这个电话客服电话来进行对银行卡进行挂失和冻结。 好，他报案是在美国向当地警方报的案。 对对对。 但是他没有把电话打回中国。 对。 打回发卡行，是吧？反映这个情况。 是这样的。 那后面遇到什么问题呢？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说。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除了关注大家财富的保值增值之外呢，我们也更加的关注大家的财富安全啊。那这里面呢，其实涉及到方方面面。今年以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期防范电信诈骗的问题啊，比如说防范骗婚的问题啊，以及大家在和一些商务伙伴做生意的时候啊，如何来做好自己的这种财产的这种保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储户和银行、投资者和银行之间如果发生一些争议，如何来解决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这些争议的调解人。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北京秉正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中心的特邀调解专家，同时也是中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葛宁宁律师。葛律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 刚才我还记得您说的这个案例哈，一位女士啊，在美国啊开车，结果呢车玻璃被人砸了，东西被盗，其中就有他在国内银行办的信用卡，但是他没有给国内银行就是报告这个情况，只是拨打了当地警方的电话。 对，这 个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对他？ 当然有影响了。为什么呢？这个影响第二天，回国的第二天，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恶劣的影响了。刘女士的手机陆续接到了境外消费余额不足的短信提示，那么他就赶快致电这个银行服务客服来办理，这才想起来说办理挂失服务。他一直就当时只围绕着说报警，因为为什么呀？他是整个车里的财物被盗了，他忘了他还有这个 信用 卡的这回事儿，所以说呢，他有这种短信提示了以后，他赶快，哦，我还有2张信用卡没有挂失，赶快又进行这个银行客服办理挂失业务，明确不是本人的交易。那么经核实了呢，当时共发生了7笔美元的境外的这种争议交易，共$400，那么2笔人民币预授权交易720元，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那等于说被别人给盗刷了。 那这个责任是自己背啊，还是银行担呢？ 实际上呢，对于这个刘女士，你看这里头就等于说银行和这个我们的消费者他有不同的认识了。那么对于短信提示，持卡人刘女士认为啊，那么我的信用卡在美国被盗后没有收到过该卡任何消费短信提示，对被盗一事一无所知，他是这么来说的。 就当时被偷的时候，他手机也没有什么短信提示，回国之后才收到的是吗？ 对，他是这么说的。嗯、所以说，因为我们律师有时候不仅做调解员，我们也做一些案件。 嗯、 那么我们就想的，其实我们首先要说，大家各执一词。那么刘女士所说的就是说，那么我没有收到任何消费的短信提示。那么银行就又表示了，就另外一方银行就说，针对上述的七笔争议交易，可调阅出一一对应的短信发送记录，提示信息确已发送到刘女士预留的手机号了。 嗯、 你看大家想的不一样，刘女士说我没收到，银行说那好，我有证据，您在这个您在我们银行预留的手机号，这就是我联系到你的正确方式。 好、嗯， 我每次都给你发了。 最后运营商躺枪了。 嗯、 好，您接着说。 所以呢，双方的争议这个焦点啊，就是说说发卡银行是否对刘女士信用卡被盗刷存在过失，是否因为刘女士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个焦点。那么，其实我们认为呢，就是持卡人刘女士在这个盗抢事件发生后，正确的做法不仅是要报警，对吧？那么还要第一时间联系发卡银行对信用卡进行挂失处理。但事实上是她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报案呢只是对物品本身进行司法保护，但是对跟银行的这个系统并无关联。银行呢，只有接到持卡人本人在该行的这个报案申请，才会对银行卡实施相应的措施。 嗯 嗯。那么，在接到刘女士的这种挂失申请以后呢，发卡行的后续处理是否有瑕疵呢？我们的这个监管机构，银行的监管机构当时也做了一些反馈，就是根据我们说了，双方要出具证据来看，并不是说谁说谁有理，你要拿出证据来，这也是到最后到法庭也是这样的。那么拿出证据来会发现是说，哎，确实是发送了相应的短信了。那么这大家，但是损失是发生了。那么我们秉证中心的这个调解员就是针对这两方面的这种情况，我们来进行了调解。 嗯，调解就是什么呢？咱也别分得那么清了啊，谁对谁错啊？那么这个能达成一致就是最好的结果。这个跟法院的这个判决啊不太一样。 对，您说的太对了，它跟法院的判决确实是不一样。因为调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哈，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会觉得不仅是要讲法律，还是要讲人情。所以呢，银行对这次刘女士啊在这个美国被盗这个事件也表示了其实是很同情的一种态度。所以呢，虽然刘女士按法律的规定来讲哈，盗刷的这个责任应该由持卡人刘女士承担，但是银行也表现出来说她是我的优质客户，那我也很同情她的这个遭遇。换位思考，我们呢也愿意就是有一定的，比如说有一定的抚慰金啊，或者说类似于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双方呢达成了一致， 就相当于他被盗刷金额的20%吧，作为一个抚慰金，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在这里面我们的调解员也跟他以案施法，也要把相关的情况也跟他都明示了，就是说很多情况啊，刘女士以后你也得注意。这次呢，因为你是银行，是我们的长期客户，我们也愿意在某些情况下呢对这个事情来做一些这个处理，所以说双方握手言和了。 说的这个盗刷啊，香露本人也遇到过一次啊。有一次我在法国玩啊，路过一个小吃店啊，我饿了，我就进去啊，拿信用卡买了点东西。除此之外，我在那个国，在法国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百货商店用过信用卡，其他都是给现金的啊，没有用信用卡。回国之后某一天，我正在家里看新闻联播呢啊，就是这个8点前面啊，我记得新闻联播放完，应该看焦点访谈，反正这个时间段我就收到一个短信，说您在某某地方，一个英文的单词啊，消费了多少多少美元啊。我当时一看坏了，信用卡肯定被盗刷了，而且盗刷的那个源头估计就是那个小饭馆啊，把我的这个东西窃取掉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给 发卡行打电话进行挂失。但是后面啊，我走了点冤枉路，我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发卡行说可以，然后呢，你还要去报案啊，我们需要这个派出所啊给的一个报案的这个回执啊，你给我们发这个电子邮件过来，再填个表啊，我们按照程序啊把这个钱会退给你的啊，因为你人在中国嘛，是吧？你这个消费发生在国外嘛，你可以证明你自己不是自己的行为。 嗯。 第二天我上班了，我就来到我们电台附近的派出所啊，我去报案。派出所很热情的接待了我。哇，什么时候啊？啊，我说昨天晚上啊。在哪儿啊？在家。啊，在家发生的啊，发现的。我说是啊。你家住哪儿啊？啊，我说我家住哪儿哪儿啊，不是我们这派出所管的。 嗯。 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在你们家那个地方当时发现的你的卡被盗，你应该找你那个辖区的派出所去报案。哦，原来是这样呀。我说那行吧。啊，于是呢我又坐了个公交车啊，到我们家辖区那个派出所去报案啊。那警察也是问得很详细，最后给我开了一个证明。我拿着这个证明啊，拍了个照，然后呢按照银行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填资料发邮件给他们。哎，这个事儿最后就算是了结了。过一段日子呢就把那个盗刷的金额给我退回来了。 哦，这样的。 哎，跟大家 圆满解决了哈， 说一说我的经历啊，这中间的体会啊，大家呢自己慢慢去揣摩吧。这是财富大搜索啊，其实每个人都会啊和银行打交道。你说你是学生的话呢，有生活费啊，有学费啊，对吧，都要用到。比如说你是成年人了，那工资卡呀啊，包括你做的一些投资理财呀，包括你出去玩呀，包括你消费呀，包括你比如说要买一些股票啊，做一些理财呀等等，都会涉及到银行业务。所以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呢，虽然都是一些争议，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怎么来避免这些争议发生，以及争议发生之后呢，我们应该怎么和银行来进行协商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为大家准备了三个案例啊，下面请您来讲第二个您参与调解的案例。 嗯，其实这个案例呢也是比较典型，那么就是在咱们所讲的刚才所说的我们说的纠纷占两成的理财类的这种纠纷当中，下面就说到了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当不合适的人被营销，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实际上呢并不适合购买这样的理财产品， 嗯， 被银行的这个客户经理给营销，给股东购买了他不了解的产品以后， 嗯， 然后发生了损失， 嗯， 他应该怎么办？ 肯定一般是赔了，或者是没有挣那么多他就来了，是吧？ 当然了，如果要赚了， 赚的更多肯定没事偷着乐呢，哈， 对，这就不是纠纷了。 对，您给我们说说。 那我们就说这个消费者宋女士是一位50多岁的一位女士啊，她呢是2015年3月在某一个银行申购了银行代销的基金产品， 嗯， 不是银行自己的产品，是银行代销的产品。那么这个申购日啊为星期四，她星期四这个买的，在申购的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以及隔周的下周一，那么消费者这个宋女士就到银行了解，又了解了一些产品情况。他买了以后还是觉得不太放心，还是要买，还是要了解产品情况， 嗯， 并申请退出申购，因为他觉得我不应该买这样的产品。 那是个什么样的产品？ 它是一个也是类似于投资理财吧，可能就是利率会高一些， 嗯， 但是呢。当时他是申购了，后来就觉得不合适，经过了一个星期，经过了一个星期六、星期天，下周一的时候，他就到银行，就是说，我还是想退出申购。 嗯， 那么客户经理就说了，说你已经过了这个产品的募集期，你就不能办这个赎回的手续了。 嗯， 那么这是3月份的事儿，那银行，那这消费者就想，那我就买吧。 嗯， 6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宋女士啊，向银行询问产品情况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基金产品已经出现了亏损了。 嗯， 那么而且消费者得知了，在他申购后的一周啊，这个基金产品应该是均 处在募集期。 嗯， 处在募集期是什么意思？这一周你是可以申请撤销的， 可以反悔的， 可以。对，所以说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了客户经理告诉他说无法办理赎回手续。 嗯， 那么你看这个纠纷就产生了，第一，我损失了我的这个 本金了， 对，我损失了。那么后来我发现这个客户经理又是这样子，那么消费者呢，他有三个理由，像我们银行北京秉证中心来说的有三个理由。这三个理由是什么呢？说你客户经理在介绍这个基金产品的时候，你没有尽到充分告知的义务，你没有告诉我特别详细的东西，你也并不告诉我它是银行的代销产品，而不是你们银行自有的产品，我只买你们银行自有的，我不会买代销的。这是他认为的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个你客户经理向我营销的产品是高于我的风险评级的，因为买这种理财产品大家都知道说我要填一个那个 风险等级的测试， 对， 你能承受最高百分之几十的本金损失啊， 对 啊，等等 对对， 很多这样的问题， 这种测试会出来一到五级。 嗯， 那么其实它是向他营销的产品高于其自己这个风险评级的， 没给他做这测试， 给他做了， 给他做了，但是 高 买的这个产品高于他的， 对对对，因为它是一种股票型的基金， 嗯， 那么它波动是很大的。那这个消费者他自身，他五十多岁，给他一测评，他只是属于比如说稳健型啊或者怎么样，他根本跟这个风险不匹配的，这就是说不合适的人。 嗯， 就是银行的这个客户经理向这个不合适的人营销了这个不合适的产品。哎， 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他的面前，他没有让客户珍惜，他没有让客户知道，所以最后亏损了。我估计营销他的那个经理和这个储户啊，或者说这个投资者啊，都追悔莫及，是吧？那这个已经发生了损失了， 对， 发生的损失还是可以赎回的吧？ 不行，它必须它是 封闭型的基金， 对对对，它是封闭型的，必须到一定的这个期限啊， 那还是未知的， 对 啊，那后来怎么办呀？ 所以说呢，他另外就是消费者另外一个理由呢，就是说我已经要申请赎回了，而且我应该能赎回。你客户经理，你告诉我不能赎回，你的行为是有瑕疵的， 是。 那么他就是说，这个损失由银行来承担。 嗯， 银行呢？因为我们是调解员啊，银行就会说了，他也有抗辩的理由。我们来看看银行的抗辩理由，我们再看看我们是如何调解的。 银行有录像是吗？ 对，银行有录像，就像您说的，双录，录音录像。 嗯， 但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一些调解，我们会发现这个某些银行的这个录音录像，它其实并不能反映事实的真相。 嗯， 这也是我很诧异的。那我会认为说，咱们监管层要这个双录录音录像就很明白，我要尽量的还原当时的事实。 嗯， 但是恰恰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其实是看不到当时的，就是录像特别不清楚 啊， 所以说其实是看不到的。那么银行呢，就是那我们就看看银行的抗辩喽。 嗯， 那银行就说了，我客户经理已经尽到了我充分告知的义务，这是他的第一点。嗯，第二点呢，他认为呢，基金交易凭条上注明了风险不匹配，已经注明了，但在对应位置消费者曾签名确认，就是说你知道 你签名了， 哎，你签名了，就是说这个风险是高，但是呢你是同意了的，那么符合这个咱说银行业的一些相关的规定，银行法的某些规定。那么他对于这个没有准确告知消费者募集期结束时间这一问题呢，这个客户经理啊也说了实话了，就是说他并没有否认，他确实他这块他自己承认客户经理是有过错，这是银行对我们这边的抗辩。 好，刚才您说那个录音录像啊，从后期看不出来是谁，是吗？ 对， 看不清楚， 声音嘈杂，无法就还原事件的这个真相了。 所以这如果拿到法院的话啊，能不能够成为有效证据，我们还画个疑问号呢，是吧？ 是的。 那以后我们建议用多机位拍摄啊。这个确实，现在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您如果去买银行理财，您是这家银行的新客户，从来没有买过理财产品的话，是一定要走这个录音录像程序，是保护你自己，也是保护银行。 对， 如果这个没弄好的话呢，其实可能在日后啊， 指不定对谁不利啊。 对，是这样的。嗯， 那好，那看来又得调解。 是的，我们呢那个做了一些调解，因为很多就是在调解的过程中，像我们因为丙证中心对于某些案件是实行双调解员制的。什么叫双调解员制呢？那么北京丙证中心他自己有自己的对银行业很熟悉的调解员，自身的调解员，那么也有我们这种外聘，有法律背景的这样的特邀调解员。那么我们双方互相配合，一个对银行业非常了解，另外一个呢对法律又很了解。所以首先呢，我们把事实给摆清楚，那么从法律上来分析到底这个道理站在谁一边。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双方两个调解员这么一分析，那么我们会认为确实那个银行业这个银行在这个纠纷的发生过程中呢，它一定是有过错的。那么作为消费者呢，它有没有过错呢？也有一定的过错。比如说它在签署银行的这个文件上，因为对产品类型啊、产品头像、产品风险评级都有很明确的阐述，那么其实呢他并没有认真的来阅读， 就签字， 草草的签了字。那么后来呢，我们也会认为说消费者在这个事件中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我们会觉得银行这边的这个过错也是有的。所以说经过我们丙证中心的调解呢，双方都了解了自己自身存在的问题，那么银行呢是给了消费者一定金额的这个补偿，双方就达成了一致，这个案子就和解了。 好，那什么时候买的呀？刚才您说的是三月份是吧？ 对，三月份。 哎呀妈，三月份。大家看看这个股市的行情就知道，三月份买的时候，如果这个封闭期是比如说半年的话啊，那你想这个消费者得承受多少损失啊？我们刚才还举了一个例子呢，这个十月份偏股型基金的这个跌幅是7%左右，所以确实就是银行从业人员或者是消费者啊，在购买这种高风险理财产品或者是基金的时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付出比较大的损失啊。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在最后再为大家简单的来介绍啊一个案例。我们从不同的类型的角度为大家来介绍啊，银行和消费者面对一些争议的时候啊，我们怎么通过调解的手段来化解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 对，因为现在这个小案例呢我大概讲几分钟，但是我想对听众朋友们肯定是有启示的。因为我们都是买房人 啊， 那么我们买房子很多人都会要做贷款。那做贷款的过程中呢，我们现在我举的这个例子，2016年10月份，我们这个刘先生也是我们买房人，也要通过银行来办理个人住房按揭。当时呢很多家银行都可以提供首套房呢贷款利率是8-5折的这种优惠，那非常优惠了。你看现在平常都得是15%、10%、20%都有，但是他那个时候呢是8-5折，是非常优惠了。他又进行了比较，选择了一家什么银行呢？还能8-3折的。还能做8-3折优惠利率的银行，他提交了贷款资料，并进入到了贷款审核这个阶段。那么10月份他提交，那么11月份呢消费者就是刘先生，他就收到了银行业务人员啊短信通知，说贷款已经成功批贷了。那很高兴，因为利率很低。那么但是呢一直还没有给他放贷，说已经批贷了但是没放贷。那个大家就是贷过款的朋友其实都知道，这里头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差。2017年3月份刘先生遇到什么情况呢？银行因他自己贷款额度紧张，就是延缓了放贷。那么4月份的时候呢，刘先生就说，那个银行就说了，我不能给你8-3折的贷款了，我只能给你9-5折贷款，然后你还需要提供这个无自有住房的这种证明， 就很多材料。 对，刘先生说我可以提供很多材料没问题，但是你9-5折变为8-3折，对不起，我不能接受。因为你之前已经告诉我都批贷了， 就银行没那么多钱了，资金成本更高了。 对对对，银行向他解释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啊贷款政策已经变了，你应该按现在的贷款政策来。那么 消费者呢说我可以把一些材料都给你没问题，但是你的这个你说的这个政策的变化呀，是在你批贷以后才发生的，所以你应该按八三折来走。所以他们银行和这个刘先生就产生纠纷了。后来也是到了这个我们这个调解中心，也是到了这个调解中心以后，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办？那么我们提示了，也提示从法律的角度来提示，就是说贷款这里头有个时间节点，就是以合同签署时间或批贷函中的批贷日期为节点。如果说这个政策在它之后，那么我们就还要按八三折；如果政策在它之前，那么我们就要按政策来走，比如说九五折。所以说这个节点就很关键，那大家把这个节点一摆出来就很明白了，没有问题，政策在它之后。所以说经过我们这个就是调解员的调解，那这个事情就是还是按八三折来签了。那么他也提供了相应的资料，大家把这个事情共同办理好了。 新法如果优于旧法，按新法执行，是吧？如果新法和旧法相比呢，旧法更好，那么按旧法执行。 对，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一切以有利于我们消费者，其实是有利于说保护弱者的这种角度。 但我觉得这个里面呢，就是也要体现出银行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心和诚信，因为它内部的这种批贷手续，消费者是很难看到的。 是这样的。 如果中间没有一个这样的银行也信得过的机构啊，或者是说有一定这种能量的机构进入调解的话，那银行完全可以啊，如果他不诚信的话，说他想抵赖的话，完全可以说我没有批贷。那这个过程就让消费者很难去再找到支持他的证据了。 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大家能选择能到这边来调解，就本身对消费者来讲就是一个很有力的支持。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消费者啊，或者是投资者和银行发生一些争议的话呢，如何来解决。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想从消费者心理的角度啊给大家一些提示。因为遇到这样的事儿呢，很多人都会认为自己没错，是吧？或者说自己错的不多。怎么在心理上面更理性的维权，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我觉得就是我们会看到啊，这个消费者他会有到我们这边来，他体现了几种心理。比如说他很迷惑。迷惑在哪一点呢？他对自己比如说购买的银行的产品，他对银行的服务流程他不了解。他很迷惑很迷茫到我们这儿来。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协助消费者梳理整个业务流程，那么帮助他一起分析相关的这个案情，往往在沟通过程中就其实他就能了解了一大半了。另外一种呢，他很焦虑。因为实际上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他已经经过了几个月的长达很长时间的跟银行的这种沟通。那他有一种这个精神上的焦虑。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反映的更咱们说直白一点，他就很急躁了。有的时候在我们这儿还有一种比如说大吼大叫的这种情况。就是情绪已经爆发到极点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您需要戴着头盔去那儿调解吗？ 其实没有，因为什么？我们作为律师来讲，其实看到的比这个更恶劣的会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民事案件，其实没有什么不能平心静气的坐下来谈的。所以呢，我们是努力创造一个很和谐的氛围。大家一起来摆事实，讲道理，讲法律。把这个事情捋清楚。 谢谢。谢谢葛律师，还有您背后的这些调解员们的付出和你们的辛苦。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关于这样的节目呢，以后我们还会制作多期啊，期待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会。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